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特， 我是末日。 今日2025年2月17日星期一。 理论上因为时差的关系，而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而家呢一刻仲系2月16日，即系仲系我生日期间嚟嘅。 啊，生日快乐啦！ 啊，多谢。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同埋就情人节，同埋情人节，祝各位，祝日都系嗰句啦，祝天下有情人，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兄妹， 系啦。都系呢个废话嚟嘅。好啦，咁讲，既然讲开诶，陈志就讲下喜事啦。首先咧就系呢单嘢，其实系叫半算半跟进啦。咁之前高Aqua 成员高盔加尔子就宣布结婚，咁咧本来就冇公布对男方系边个嘅，但系估唔到意外地流出，系真啦，几意外嘅就系、是一个印度人嘅 Instagram， 咁咧就喺佢哋只有张嗰啲亲戚结婚相。咁呢个结婚相就 mark 咗高盔加奈子，咁呢 Instagram 咧，如果你 mark 咗佢名嘅话咧，佢系会喺本人 follow 嗰度显到佢个名。结果人一留意到就系老王，即系高盔加奈子咧，就同个印度人结咗婚，肯定有钱人嚟嘅，唔使讲噶啦。而佢个 Instagram 嗰个地址咧都改咗做印度啦，即系基本上可以高达90%确认就系真噶啦，呢张相系佢都冇出嚟否认。咁又虽然就俾人玩佢，又话咩啊即系攞即系当年Aquas 啲有印度风味嘅歌嚟攞嚟恶搞，但系咁结婚，我又觉得印度人冇所谓嘅，只要佢唔打老婆嘅话， 我觉得呢度还好。印度最恶名昭彰嘅唔系打老婆啊，大佬。即不过当然啦，好多人讲呢啲咁嘅玩笑，但系首先就佢哋住嗰个区，我相信同你哋可能谂到某啲犯罪系应该系冇可能有关系嘅， 差好乸远嘅。 而且调翻转讲啊，而引到啲富豪咧，我个人感觉还 OK 嘅，其实。 同埋我又唔歧视咧，总之就有钱。 冇你中东啲油王咁大镬咯。 嗯， 即系咁，即系因为嗰幅，因为一开始我仲谂紧张相系咪真嘅，因为唔系好认到咯，唔系好认到佢咯。嗱，先讲唔系好真系好熟，但系咁样化完白咁嘅妆之后，真系唔。几难认到啊！ 但我就基本上我认得出嘅，因为到嗰句啦，老王个样，所以佢本身系圆面，佢只不过系唔染染金毛啫嘛。不过总之啦，就恭喜佢啦。咁有一个教到 我嫁有钱人家，点都算系天系好嘅。 系啦，即系我成日话啦，通常艺能人家嘅所谓一般人，你唔好以为真系一般人啦，只不过佢唔系呢个圈里面人啫嘛。 咁理论上佢都系一般人噶， 系一般人啦。但系好啦，又似一般人咁啦，因为一般人即系佢唔系星洲圈，或者唔系艺人界啫嘛。即系我好似又讲过啦，就是、你美国老公系日本政府精英嚟啊嘛，虽然唔出样，即系唔喺出面见人嗰种啊，但系日本政府内部精英嚟啊嘛。 嗯， 咁啊恭喜佢啦，咁你一单又系恭喜嘅，咁又星洲和嘅幸未就第一子出产啦，生第一仔，贴咗咁啊贴咗张相出嚟啦，咁恭喜佢啦。至于另一单。就是第二胎啦，就阿前野智照同小松美可子就第二胎就啱啱生咗， 即系呢个礼拜真系喜事重重啦，又生仔又嫁咁样。 咁我讲翻去冷静一下先。咁呢个礼拜其实最大单嘅动画世嘅花生事咧，就系冇机卡，俗称冇机卡嘅 Ben Jim Arish Mujica， 咁就大炎上，啲人睇到惨叫连连。 因为我未睇，所以我系刻意地唔去理佢发生咩事嘅。 我都冇理佢，因为我系其实唔知套嘢嘅，因为我冇跟翻 Ben Jim 啊嘛。咁咧，点解会知道佢就系喺 B 站有人上传咗大叔转生反派千金，啲人嘅讲法就系咩啊？睇完冇机卡心灵受创，翻嚟睇大叔嚟洗一家心灵。我谂啊，有咁严重啊？跟住睇轻轻外Detroit 里面啲人嘅讲法就系、是。哇，使唔使去到咁尽啊？搞对 band 啫，而家 band 唔使又唔使搞到 wave album 咁样，又或者咩无线嘅师奶剧咁样，咩一哭二搭三上吊，又乜又乜。 根据之前编剧佢讲，佢系话佢系参考咗现实中成班女攞埋一堆嗰阵时会发生嘅嘢。嗱，佢咁讲，我咁讲嘅咋，即系我唔知道啊。 咁我唔能够否定啊，唔能够否定，因为我唔系女，亦都冇正式见咗出咁。你要咁讲，我都否定唔到你嘅。但系我唔系话要你下套套都好似孤独摇滚咁样，大家嘻哈哈嘅，快快乐乐夹 band， 或者轻松咁样饮茶食包唱歌。但系都唔使去咁沉重啊嘛。现实已经好沉重啊，现实啲女人勾心斗角已经好沉重噶啦。你唔使喺动画里面都俾埋啲咁嘅嘢我睇嘅，大佬。 我觉得又调翻转，正正系因为喺最少系 A C G 动漫圈入边啊。 佢成班女喺一齐嘅状况，要么就系搞百合啦，要么就系嗰啲空气系啊嗰类 T R 嘅啫。点解麦高会突出咗出嚟？又真系因为佢个风格同我哋睇开嘅唔同。当然你可以话可能呢啲咁嘅八点档嘅嘢喺现实嘅 drama 入边，或者真系现实世界入边已经有好多啦，但喺动画圈好少见啊嘛，所以佢先咁特别啊嘛。就是成全世界都不是这样的，就你一个这样先这样都一档嘛。先讲我到现在为止讲的都依然是一般人，再重申一次我是未看的。 最妙就是 It's My Go 的编剧呢，另外由人子就话了明啦，今次不关我事的。 因为之前都讲过了，所以我才刚刚重复我讲的事。不过我觉得有部这样的作品又挺好玩的，你见周围都在烧到四围都是。 不是，我觉得没所谓的。即系咪成日所以之前咧Love Life 公布咩生活很难报，啲人咪话咯，系咪啲手冇机卡影响搞出咁嘅嘢咧？我冇机我第一我嘅反应就系冇机卡比较特殊啲嘅，即系有时呢样嘢，我你走偏锋冇问题嘅，即系你即系依年头咩嘢咩你要喺呢、這个 唔好泛滥成灾就得咯，我都系觉得 咁同埋都好难泛滥成灾嘅呢套嘢，一套半套，大家我一套半套，大家接受 一套半套咪新奇咯。 但系套套都系咁，大家就反台噶啦。 咁应该唔会嘅咁样啦。我哋讲翻啲正统少少嘅。 好啦，咁咧就啲新花，首先头先讲咗啦，《孤独摇滚》第二期，而家先，我系反应，我嘅都系嗰句，而家先公布，你唔好迟啲。呢套嘢应该即刻，呢套嘢应该一套嘢最后一集结束嘅时候，即刻宣布第二期啦。 应该是在播映期间就应该要拍板，但是以我认知入面应该不是，他是真的很后期才拍板，当然未来到公布前报告，就是大镬到是那个导演都没有档期要找副导去上嘛。他在电台节目那边都有解释过的，就说无期，其实都在动画圈入面逐作由副导演升上嚟，变由佢嘅执导，导演可能去忙去做其他嘢，或者就纯粹做呢个监督。 好正，好熟，好奇咩？成日都系啦。 好常见嘅啫，不过佢都走出嚟解释翻，咁原因应该就因为个定期比较近啊，唔系神早已经确定咗。我好似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噶啦，《孤独摇滚》一开始系一定系冇谂过第二嘅嘢，咁佢后边红咗就另一回事啦。 呢啲嘢其实喺最后一集，你讲真，其实你一套动画几时红，大约六至七集咪发现到啦。六至七集嗰时候，你一发现咗红，你就唔好，你唔好理，你唔好理之后做唔做到，宣布最后二期先，几时黑啊？你到后先慢慢谂，你唔系拖到而家。唉，不过唔紧要， 可能系喺度倾紧咯，咁样。 我觉得唔紧要嘅，因为暂时嚟讲，呢一排呢类作品喺日本仲系少，即系。真系半空气系，佢其实算系半空气系嚟嘅。虽然同以前其他风格有啲唔同，但 系写个咋啫嘛。 即系佢依作，即系叫难听嘅方文社，学近系好耐冇一套叫即系爆出嚟嘅嘢。呢时候佢已经尽量炒大佢噶啦。不过算啦，呢样嘢起码有好过冇嘅。另一套咧就系漫长嘅连载啦，真系连载嚟嘅，就系电视爆第四期。咁佢读漫画未完咯，咁漫画一路连载一路加落去加落去咯，咁佢加嘅佢，因为佢系真系等于漫画连载咁啊，漫画连漫，咁佢冇办法噶，咁亦都顺便加开埋暗部四人，暗部四人众嘅外传古仔，咁对于禁书系列嚟讲，呢个咁啊九唔搭八外传古仔多一大堆，都唔费事提啦。反正我睇炮姐啫嘛，呢套嘢。 对好某啲人嚟讲系童年回忆嚟噶啦，已经。 咁谂下，第一佢当年第一期 Ray 跟阿蓝条爱拉嗰时出，先至加 Flip 西冇几耐。蓝条爱拉而家离开咗 Flip 西两三年啦，都十几年啦，佢喺 Flip 西十年，跟住而家第三，我就奇怪就系、是，我而家谂紧就系第四期嘅唱歌个 Flip 西系新嗰对定揾翻蓝条爱拉唱咧？应该就揾新嘅，但系大家已经习惯咗蓝条爱奶，会唔会突然揾翻翻嚟咧？唔奇噶。 咁啊，顺带一提啦，漫画系十八年前嘅作品嚟噶啦，已经系开始连载。虽然我哋听众应该冇十八岁咁后生嘅，冇扮后生咁样啦。 一定唔系应该咁讲。你如果睇你呢个时候听我哋节目睇动画嘅人咧，理论上你开始睇电视版嗰时候，你应该已经系够睇动画噶啦。好啦，跟住讲下啲又系 新作系啦。呢次咧就是日剧化嚟嘅，呢、这个一个几有趣嘅漫画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套作品话呢个神已死嗰个超想变形嗰个作品啊？系可以同一套呢套嘢系唱反调嘅。上第二死嗰部就系、是、 在这吐槽返呢个日本过度服务嘅服务文明啦，呢个调返转就係讲呢个日本嘅社畜文明，即係我唔知边度发明㗎，即係喺 Telegram 啊或者係 WhatsApp 都见到嗰啲贴纸呢，就係我好鍾意返工啊嗰啲咁嘅死人 get 啦，即係啲黎生啲 get 呢，呢个就係日本版嘅黎生啊，社畜话嘅名都叫社畜人，即係虽然我要再重新提醒一次啊，社畜可以自嘲，讲人哋嘅话呢系会有问题㗎，尤其是对日本人。就算佢真系一个社畜，你唔可以话佢系社畜㗎。咁佢自己自嘲呢度入面作品自己玩，咁就 OK。即系同啲 N 字头嗰啲一样㗎，你讲人呢就会有问题，人哋讲自己就冇问题嗰只啦。即系譬如话佢入面嗰个咩加班就系对公司佢系款待嚟嘅。即系对客人服务精神，我已经觉得好似根㗎啦。你仲要对公司有服务精神。即系公司自我加嗰啲嘢啦。佢大概系玩啲咁样嘅 get 啦，其实好漫画，咁我而家就真人化咁样啦。 咁依 get 漫最适合做动画化噶啦，最适合真人化，因为佢冇咩特别特技啊。 公司又唔写咩，你一个办公室嘅景已经搞掂啦。 系啊，即系悭成本啊。日本日剧最拿手就拍呢啲咁嘢嘅。 嗯，仲有一部几有趣嘅个旧嘢，大家一定知有嘅，就是因为佢自从佢公布之后，就大家已经进入咗入大家心灵某处深处噶啦。即系 大阪世博吉祥默短片动画化，咁呢啲咁因为四月咧大阪默默就开始噶啦，咁而家 咁啊，所以配合佢就出呢个短片动画，呢嚿嘢基本上系属于一个精神猎奇嘅物品嚟。 由佢当初提推出到而家，我如果系精神猎奇嘅， 啊，即系佢出任何周边啦。本来正正常常嘅嘢，任何正正常嘅嘢，只要系佢嘅企划咧，就会变咗好唔正常。大家点出啦？ 反正大阪漫博系我应该会去嘅。大阪漫博，即系大家因为经过二十世纪少年嘅洗脑之后咧，大家就走做廿一世纪少年嘅。 嗯， 好啦，跟住就 又系一个好莫名其妙嘅嘢，一首啊嗰个 Yuki 嘅一首原创曲啦，咁啊出配为 MV， 本来就好普通不过嘅事，咁虽然佢个作者就近期比较红啦，因为佢之前Toy List 嗰阵时候红啊，咁啊我真系相信应该出事嘅原因唔系个歌手本身，其实甚至唔系唱歌个 Vocaloid， 系因为个 MV 嘅作者。就是之前兔子洞嗰个MV 嘅作者嚟嘅，虽然嗰个唔系官方 MV 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边个啊，粉红色一个 Be Cool 个好充满性暗示嗰个 MV 啊，佢自从嗰单嘢之后咧，就俾啲鬼佬嘅主要搭 something like 嘅嘢就盯上咗啦，系啦，跟住所以今次佢就出首歌，而且仲要系个主题就系集语，其实简单讲就系呢啲美式咖啡。我冇乜，应该唔会黄标啩？即系咩斯卡基啊？ 知啦，有个知你知就知，唔知就你好运，你好彩。 因为佢喺鬼佬世界入边咧，对儿童色情系好严格嘅。听开我哋新闻都应该听咗唔少乜嘢啦。咁啊，而佢入边既然系咩斯卡基咧，咁就肯定系有性暗示噶啦。不过就其实呢嚿嘢嘅性暗示程度非常之低，系不断咁重复嗰啲讲你习语嘅啫嘛，即系习歌啊。咁但系因为个 vocal 嘅设定系小学生，而且佢录音嗰阵时咧，当年录音嗰阵时系小学生嚟嘅，个人设又系小学生。咁啊，当然啦，你未识下嘅，你唔系靓妹，即系简单讲就系一啲好臭串嘅死靓妹。而且仲要系好主动咁啲系性暗示嚟嘅，冇错，的确系性暗示嚟嘅。但系理论上你要认真去讲，你系好难打佢话咩儿童色情嘅，老老实实。不过就因为之前个 MV 嘅作者之前俾人打开，咁啊藤冷瓜瓜烂藤咧，佢基本上佢所有嘢都系俾嗰啲幼稚放大检视啊。咁今次亦都俾人讲，结果就个作歌曲嘅作者啊。落架话要修正之后送返正返去。 嗯， 即係我唔知佢係冇见惯世面啦定係乜嘢。首先呢件事你係冇可能，你知个主题依然係用痴小鬼用杂语用呢个嚟做题材嘅话呢，你係唔可能有一个修正到嘅版本，因为佢而家讲你唔係话你识成唔係话你成係性暗示讲緊。即係呢啲嘢即係咁讲呀，一个速度比赛告你超速。 嗯， 咁你冇得玩㗎喎， 即系你话我赛车太过危险，你用涡轮引擎太危险，你要高腰流板好危险，你用乜嘢好危险？大家系可以理解嘅。哦，有啲嘢真系会影响到人嘅。但如果你话你个一级方程式开到超过100公里，好危险，咁你仲赛乜捻车啫？冇得赛噶咯，话你高速、哦。就是咁一回事啊，所以基本上佢呢个反应冇乜用咯。老实讲，你就只能真系，你真系要服佢哋嘅话，冇啊，冇落架，以后唔做呢啲咁嘅嘢咯。你只能咁样做噶咋，所以冇得救噶。如果你要摸就系完全唔湿佢哋，因为理论上佢哋点嘈都嘈唔到你嘅。因为真正有本事或者有办法去禁制你嘅，就只有 H Software 嗰边，即系呢个 Vocaloid 嘅嗰间公司。啊！佢同 Vocaloid， 佢同 Miku 唔系同一间噶。要么就系佢公开嘅平台去封晒佢。呢两者是但一种嘅啫。除非如果唔系嘅话，你基本上你系完全可以企硬唔湿佢哋嘅。咁啊，所以我只能话佢哋系经验不足，即系俾嗰啲比较滞销嘅啲 cancel culture 嘅面对佢哋嘅经验不足，即系佢因为作为一个自由创作者咧，其实冇几多把柄喺人哋手上嘅，你完全可以唔湿佢。咁样都系嗰句啦。咁啊，佢话要出个全年龄版本。全年龄版本系黐小鬼，你原本就系全年龄版本嚟噶啦，你入边完全路都冇路过。你之前话兔子洞嗰单都仲可以话有啲比较咸湿嘅动作，即系呢度入边我真系唔知佢可以点样全年龄化咯。咁啊，唉，不过算啦，咁啊，好，跟住落嚟都系啲性癖问题，性癖问题 就系、是、今次入宝可梦嘅等身大布偶。 沙 奈朵，沙 奈朵咧喺之前我哋相关类似咁嘅 Pokemon 呢啲不受控制嘅新闻入边都有提过噶啦。佢曾几何时系 Pokemon 嘅一姐，睇你点睇啦？即系 Pokemon 之中嘅一姐啊，唔系话讲嗰啲女训练员。咁但系后屘越吹越多啲更加啲不受控制嘅之后，系有个梗就系话佢系冇咁已经系俾啲训练员抛弃咗噶啦，即系。性方面啦，性癖方面，咁但系佢今次咧，路任真系不愧为呢个世界第一性癖创造者，佢出咗个等身大嘅公仔。如果系某方面嗰类嘅公仔咧，等身大嘅公仔其实平极都要六位数 yen 啊，即系几廿万 yen 闲树嚟嘅啫。咁啊，咁但系佢出呢个咧，只要四万 yen， 即系四万九 yen， 即系五万啦，即系五万 yen 就已经可以有一个等身大的。咁啊，仲要系卡罗拉，咁啊，即系然后跟住就系佢当初公布的时候咧，啲人已经开始乱谂嘢噶啦。咁佢上个礼拜就开始发货，陆续见到啲友仔各种 古灵，各种奇怪嘅奇怪 疯狂性暗示， 即系话帮佢着丝，帮佢着丝袜啊，桥 啊，佢原本系公仔嚟噶嘛，你咁啊，仲有啊，仲有一个见到最性暗示，最健康，但系又最恐怖嘅性暗示系咩咧？佢系度嗰只公仔。佢攞隻手出嚟，又攞把尺去度只公仔。你就咁望，你系完全理解唔到乜嘢。如果你唔系真系绅士嘅话， 你明就又明。 即系跟住就系、是、加配一张插图，就系你想塞啲咩入去？飞机杯咯，咁简单真系。即系仲有呢、這个呢、這个绅士向入边嘅其中一个 letter 就系、是、攞把尺度30 cm 到底去到边度嘛？顶到位啊嘛？其实基本上系你会见到扎友仔，即系突然间。等身大嘅優勢出咗嚟啦，就係、是、你可以玩好多原本玩唔到嘅嘢，同埋原本佢個角色嘅插圖好似有個裙咁樣嘅嘢喺度，所以遮住下本身噶嘛。但係而家既然係公仔，咁你自然可以揭起佢咯。咁啊，所以有各種各樣同下半身相關嘅嚟，但非亂上之多，即係尤其是嗰啲我之前成日都講嗰個圈子入邊嗰啲人就即係好大鑊。 總之就係、是。 任天堂咧，任天堂系 我觉得日本人中讲话咩公式最大手。 任天堂系亚湾儿童性癖方面咧，系从来都不遗余力嘅。佢明明应该系那许未必冇咁嘅嘢谂法嘅，但系喺实际上上边就系咁就系咁回事。咁我哋当佢系老婆咁样摆设啊嗰啲咧，已经好轻恕啊。 太多嘢我唔方便讲啦，同埋亦都冇。 千祈唔好话俾我听，我知道我肯定会有人尝试挖个窿，然后塞啲入去，但系唔好话我听，我知道会有，唔使要话我听，我知道嘅。 我唔需要，唔好亦都冇俾我睇，我唔需要知道，有啲嘢我知道得噶啦，唔使俾我睇嘅。 点啊？ 好啦，咁咩？ 咁呢个礼拜入边另一个特集公布，然后特集发布，PlayStation嗰边搞发布会啦。不过讲呢样之前。 先讲佢上个礼拜 平均三个月一获嘅索尼最大滔天系列， 即系我哋上次讲咗啦，佢喺好死唔死喺呢个 Manhunt Beta 期间死咗成日咁样，然后大家屌屌到开花啦。 跟进虽然开翻，但系其实都唔系太稳定，再加上咧又好死唔死其他厂又搞实测，即系所以其他厂即系 Elden Ring。结果又是断断断嗨嗨声咁样，但就相对冇咁严重。结果咧，大家就结果就依只 game 玩唔到，嗰只 game 玩唔到，玩咩咧？玩人龙八外传咯，佢又出试玩版啊嘛，依礼拜，因为依礼拜出噶啦，佢最早啊，21号啊。结果大家因为用试玩版本身就是 offline 玩嘅可以。 即系呢个亦都系之前PSN hand 机嗰阵时嘅问题啦，就算单机 game 有好多都要线上认证。咁啊，所以搞到几麻烦啦。咁佢今次咁啊，道完气啦，咁啊，出赔偿方案，即系赔咗几耐？5日，净系付费会员有份。喂，咁我啲因为你搞到玩唔到、打唔到机嘅免费用户，咁你 免费仔讲咩啊？分开 啊，唔需要赔噶啦，唔需要。的确好难赔啲咩俾你。但系之前 PSN hand 机好耐之前啦，都虽然嗰次系hand 咗一，好似就嚟一个月啦。大家仲记得嗰单嘢噶嘛？嗰阵时系无论免费付费都有赔嘢噶嘛。咁今次就你可以话一个日就一日咁大把，但你嗰日系精华嗰日嚟喎，大佬。 结果咪啲人咪 即系咁啊 ！Monhan 嗰边就话佢会酌量延长 beta 嘅时间，咁啊，都合理嘅。咁啊，即系之前未试到啊嘛。咁 结果咪堆啲人咪堆晒情人节嗰日咯，自嗰日成日大家一个笑话就系话咩啊？点样去要同你女朋友讲话你要打你要打 Monhan 而唔情人节唔出街咧？依个系一个难度难题嚟嘅。 你刚才话我同小三叫会唔会简单啲？即系咁啊咁啊讲顺便补充少少啦。上个礼拜本来想讲唔记得咗，因为第一次 beta 的时候咧，大家咪见嗰啲三角龙啊嗰啲咩嘢咧？原因系因为佢个 VM 嘅唔适当配置啦，即系佢。分配嗰阵时啊，分配不均啦，喺一啲唔太重要嘅地方度放咗好多，用咗好多 VRAM， 咁结果去到一啲应该要重要嘅，你眼前只魔物应该系最重要嗰嚿嘢噶嘛。 嗯， 佢入边分嘅 VRAM 不足，咁我唯有无限地压低佢嘅多边形。咁我上个礼拜仲有人出剥，就系将呢个现象复现翻出嚟，减粗令到佢个 VRAM 分配非常低，将个帽键帽按到最低，个键帽质素啊。因为正常你 set 完一个之后你可以 set 不同级数，视乎你个玩家嘅仲有几多 VM 同其他性能相关，决定到底要佢嘅面数要去到几多，咁样压到最低嘅话 ，level 零嘅话，就系而家大家见之前上次 test 嗰阵见到三角龙，咁亦都见到有剥 恶搞啦， 重现翻呢样恶搞翻呢样嘢啦，因为呢次 beta 之后就冇咗呢个问题啦，咁亦都见到有剥就系、是、解除呢个上围同下围限制，因为佢创建嗰、那个角色模型嗰阵时啊，佢上围同下围系有限制嘅，唔可以太大。即系你知道喺 beta 期间就应该见到有魔系可以令你上下围都超越原本嘅限制。咁啊，除三星，我觉得应该系迟早嘅事嚟嘅啫。所以点解要玩 PC 版嘅原因其中一部分啦，吓咁啊。 好啦。 好啦，咁啊，翻落去正题啦。原本话佢嘅发布会，但系佢嘅发布会真系冇嘢好听讲咯，老 哥。嗱，咁发布会 State of Play 就其实有咗啲限，一定翻嚟嘅。咁公布咗啲嘢，咁咧最大嗰只就只鬼武者Way of Sword 啫，其他只魔 即系新公布啊，讲紧。 其他啲乜鬼乜鬼失落之魂啊嗰啲，即系鬼都可能会有兴趣咯。咁就系史多比嘅，但系最重要就系。 唔系包括鬼武者、怪物士 lobby， 包括超音鼠，唔系全部都系鬼佬向咯、啊，即系我都有嗰句 Sony 鬼佬公司嚟噶嘛，夺捻咗社噶啦，即系冇将佢当成日本公司啊。 但系我俾嘅重点就系、是，我又数落去，究竟有几只独占咧？嗱，我揾咗只啦，Freddy 午夜惊魂就独占啦，跟住Mini Watch 就独占啦，跟住 Darwin Paradox 就独占啦。蛇者啲唔系独占，跟住咧，等先，你个表里面真冇乜嘅就独占啫。重点系剑星嘅新 DLC 同尼基合作就6月出啦，同电脑摆一齐，呢个先系重点，我觉得。其他嘢完全唔系重点嚟嘅。 几乎就剩翻 Sony 自己嘅第一方、第二方， 其他普通第三方基本上已经不再搞独占了。 傻啦，独占。即系虽然话 Sony PS 5佢又宣称话而家佢好同 PS 4一样咁好卖，但系 PS 5嘅游戏有几好卖，大家心照啦。即系你要既然你成日话佢部机咁好卖，但系点解啲机冇人买啊？喂！ 嗱，虽然呢部分应该属于商业机密嘅，即系大家都知道 PS 阵营特别系中意攞钱出嚟掟死人买断佢个垄断权噶嘛。咁即系唔知道底系因为佢而家唔再咁用力去买断人哋嘅， 定系唔抽彩佢 独占权啦，定系人哋俾钱我都唔制，我收咗你嚿钱独占咗喺度，我就惊冇人买啊，大佬！你 PS 五到底有几多市占率？大家心知肚明啦。要 即系你成日你督你，我一直觉得个 PS 五啲主机督数啊，因为又话你咁多人买机，点解啲 game 咁唔好卖咧？ 这个即系当年就已经系咁啦，由 PS 3开始 ，PS 都还好少少，因为佢嘅游戏销量都高，所以掩盖咗呢个问题。PS 3开始已经系成日有咁问题，你机卖咗好捻多，但系 game 点解卖得唔少嘅咧？当初 PS 3讲嘅叫理由或者系藉口啦，就系话好多人买咗翻嚟就当背景播放器。虽然呢个都系事实嚟，有几大影响就另一回事啦。到你 PS 4就唔系啦啩。虽然 PS4 就冇咁严重，但而家 PS5 又系出现咁嘅情况，就系机就卖咗好捻多去啦。 即系机在边度咧？ 吓，冇人买机咩？佢就咁衰，因为你今次而家你世代你就好难推卸落去老翻到啦。PS3 仲咁样推嘅，都系咁样推卸噶。吓，啲人买完部机翻嚟就买老翻，所以就唔买 game。但系唔系啊，即系其实咧有部分系因为平台之间系唔同嘅。你买 Xbox 翻嚟嘅人咧，基本上系打机。你买当年由当年 Wii 又好，你 GameCube 又好 ，Wii U 又好，而家 Switch 都好咯。你买部机翻嚟系打机嘅，但系咧PS5 咧或者系 PS 系列常常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就系、是、买部机翻嚟咧，可能真系打一只半只就等低埋一边噶啦。佢个游戏机同销售游戏嘅销售比例咧，系向来都系特别地低嘅。咁而家就更加就系大家连啲厂商都觉得，喂我揾死你嘅，我顶唔够顺啊！而家唔系你补唔补贴我嘅问题，就当然你可以话啲人唔肯答应佢，系因为钱抌得唔够，咁啊有可能系嘅。你唔系无限金钱噶嘛，你唔可以无限多咁抌落去。啲人计个数，就算食埋你嗰嚿独占嗰嚿补贴费都好啦，我卖唔去嘅话，我依然都要蚀噶。咁我宁愿唔要你嗰嚿，我去到其他平台去卖，多少都收翻啲，而家比较似咁嘅状况咯。 咁嗱，咁讲埋下，讲下啲 game 啦，随后都讲下。首先就先讲过啦，无双深渊就出咗噶啦，根本就 This is Survivor， 只 game 就两嚿水，但系咧个咩嗰个肚皮咧，就加埋六嚿水，心谂块皮仲贵过只主机嘅 game 嘅，咁我点解唔玩 This is Survivor 啫？十零蚊美金， 咁人哋就系中意佢嗰个设定咯，话唔定 又亦得咯，又系三个又又因为 Origin 已经被玩到烂啦。 No 机 job， no。 好， 即系咁啊，鬼武者嗰边 嗱，首先就系讲咗最应该讲就即将会出到啦，五月廿三号就系、是、之前都提过噶啦，就系、是、鬼武者二嘅重又唔系重，严格嚟讲应该叫做remaster 版啦，佢又唔系重制 remaster 版啦。咁咧就将鬼武者二掟咗出嚟，当年鬼武者二佢揾咗已故嘅松田优作个样做主角。咁其实是一个卖点嚟嘅，嘅 game 亦都 OK， 即系好玩嘅。其实鬼武者即系好玩。咁佢一顺势就其实就咩做一个宣，即系叫做热身，就宣传2026年推出嘅鬼武者 Way of Sword。咁咧今次咧佢都照翻之前二咁样做，二咧就揾松田优作，今次就揾咗三船敏郎做个样做外表。咁主要系宫本武藏。由于佢设定嘅宫本武藏比较后生咧，即系我睇嘅三船敏乐，其实都已经系叫做咩中年啊或者老年噶啦，所以一时我一时咧好熟口面、哦，啊系、哦、三船敏乐、哦，好熟，即系佢又未话未似好似三船敏乐后生个样，但系有啲怪怪地咯，即系睇惯老，即系而家啲人咧，你睇惯老咗嘅周星驰啊，你睇唔惯就后生周星驰嘅感觉 啊，毕竟佢都过咗身 好多年啦，三船敏 有冇三十年啊？廿几三十年咯，应该即系我细个嘅事嚟噶嘛。 咁不好嘅，因为其实Capcom 咧啲旧即系好几只 game 咧，即系嚟话恐龙危机啊 ，Kingdom Crisis 啊，鬼武者咧系唔知点解当年好受欢迎，但系出咗两集之后就冇声冇气。即系佢系出依当前，因为叫做我讲，即系以前都讨论过就系、是。 Capcom 嗰时出所谓叫做乜类包黑色式嘅双城游戏之中咧，其实只只都 OK 好玩噶，系英其他厂都出过，即系 Casiga 出一个光荣出过，但系喺出依类游戏里面咧，你系唔够光荣，其他厂都系唔够 Capcom 咁叻嘅。举个例子，当时佢出第一集就揾咗佢一只卖点就系揾明星做外主角，第一集揾金城武啦。跟住第三集揾上年路，咁第二集就揾咗松田优作，咁今次就揾埋三船敏郎。咁只 game 好玩，动作性高，佢嗰个鬼手级魔系过又过瘾。咁而家问题就系而家你嗰啲人都走咗出去，其实唔少人都走咗出去搞咗白金工作室啦。一白金工作室其实包括一头班友都系即系当年做呢 game 嘅人嚟噶嘛。咁就唔知可以维持到啦。 咁我对 Capcom 而家之前有咁多次炒靓烂饭嘅前科嘅话。前科唔好意思啊，嘅前职往职嘅话，咁啊应该可以期待一下，睇下佢可以搞啲咩嘢出嚟嘅，即系点到个雪埋咗落去雪库度，从此唔攞出嚟啊嘛。 系咯，咁你讲真，有私架咩私架，大咗雪叫私架撑翻出嚟，即系私架啲人就 Q 晒，咁你 cap 佢未走晒啊嘛啲人。好啦，跟住咧就系 Slobby 啦，就系呢个就系私架啦。咁有一个老，佢系老 ID 复建系列。呢只 game 都应该好玩嘅，因为其实我觉得佢相对起太过 hardcore 嘅《忍者外传》咧，相对嗰时攞表比较容易啲玩嘅，因为其实玩唔掂嘅，其实《忍者外传》系真系艰难嘅。 而且即系忍者呢个主题喺西方世界系非常之受落，基本上你乜鸠忍者都会中意嘅。即系而且今次我估啊，其实 Sega 可能唔系主动方嚟。主动方可能是法国那边，他跟法国那边合作嘛。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是那边提出去拿这嚿出他的续作，所以先合作的。 而他今次用的画风是类似之前魔界村那只，即是基本上就翻传统 2D 的。最好我最喜欢这些东西，即是你回归 2D 的传统，因为大家当年玩的史多比就是这种风格。 因为就是一样情况啫嘛，即系你好最传统热血针系嘅作品系边度走出嚟啊？法国佬画出嚟啊？Exactly 系呢个点样回事？即系我个人感觉就会类比咗落去嗰边咯。咁啊 ，Sega 自己咧都有新作嘅，佢啊超音鼠又出嚟揸车，即系我哋之前提过嘅，咁又多啲消息啦。咁啊， 又系嗰啲嘢啦。咁因为其实鬼佬系好受超音鼠嘅，咁你一路长出长有嘅，我咁冇所谓。 之前消息嗰阵时，我哋有提过啦吓，呢个 Sonic 佢点样处理嘅速度嘅问题，咁呢度入边唔知佢会点交个咩答案出嚟。咁佢而家但系佢呢度同佢讲啊，其实我哋唔系玩速度嘅，佢今次玩嘅系赛道会唔同，会变会成。咁啊，另一样我留意到嘅地方系佢个平台 ，PS4、PS5、Xbox、CBX、CBS、Switch、Steam、Epic， 基本上系大包围，全部玩晒。虽然佢个 trailer 好靓，但我相信喺某啲平台系要做相当嘅阉割先得嘅。Sega 佢而家越嚟越冇节操， 佢不嬲都冇节操噶啦。 即系 Sega 算够傻，Sega 已经去到一阵作为一个老师嘅粉嚟讲，唉，我都系睇得翻人龙亚特拉斯嘅啫嘛，依间厂。 而 Sony 竟然会将一个超级大包围嘅作品掟落佢自己度，大佬，即系你系咪等于帮其他平台卖广告咧？已经系。 屌佢依家佢依类 game 咪一半着紧一半以上都大包围噶啦， 有其他作品同超级大包围系唔一样嘅 ，OK？ 咁啊， 咁另一只大包围嘅就系 MGS Delta， 即 MGS 三嘅 remake 版，就8月28号出啦，终于决定咗啦。咁呢只 game 我喺旧年 TGS 试过，其实完成度都 OK 噶啦，已经系，即系同埋我最欣赏佢就咩啊？ 一刀不改。 系啦，都不改。连 opening 都写 opening 咧，嗱改咗咩啊？除咗唔计画面靓咗啲啊，佢基本上分镜一样嘅。改咗咩啊？之前有小岛秀夫作品就而家佢写住故事小岛秀夫，基本上就仍然系由翻，即系当年佢嘅原，当年系以佢挂佢名做咩？我佢嘅游戏今年做咩？原作系佢。但基本上不都不改嘅，照住玩嘅。 咁呢个因为事实嚟噶嘛，即系嘢系大镬到咧，你就算揾翻小岛嚟做咧。都不会做成这样的款的，他都不会一刀不改的，绝对不会一刀不改的。 但我就要一刀不改， 正是因为没有小岛，所以他只能一刀不改。 所以去年我试 game 的时候，这么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就是当年那只 game 真的照搬，你只要当年有玩过的话，你是很容易就上手的了。 我欣赏你，好，呢样嘢做得好，好啦，咁讲到诶 ，Steam 都会有嘅，放心嘅 game， 我亦都系唔会买，我冇 PS5， 所以都系 Steam 版嘅。 好啦，咁啊，跟住就系其他嘅游戏消息啦。Steam 就今个礼拜都几多新闻吓，先讲一单备新闻嘅先啦，即系唔系主动发做出嚟嘅，就 Steam 入边有游戏，唔系即系好咩出名嘅游戏嚟嘅，咁啊发俾人睇嘅就系即系 game 本身系病毒嚟嘅。咁其实系意外地系几少见嘅，即系如果你唔熟嘅话，喺 Steam 上面咧，系游戏基本上系冇病毒嘅。 算把关，即系我觉得系最流亡之余咯，把关嘅事。 系打关算个系统漏洞嚟嘅，但系一路都未有人转过呢个系统漏洞。就系讲紧，因为佢上架嗰阵时咧，佢系会重重把关审到你要死不活嘅。你上过你就知噶啦。我相信大家冇上过啦，其实咁啊，咁佢嗰边咧其实只 game 本身喺上架嘅时候都系过到嘅，虽然制作好唔好就另一回事，制作唔精良佢呢类部分佢唔会管你嘅，但系你唔会有啲咩即系会出事嘅笔啦，或者系一啲会影响到安全啊，甚至病毒啊呢类嘢佢冇嘅，但系佢系上完架之后喺后续更新入边，喺更新 patch 入边 patch 变成咗病毒，因为游戏上架会审，但系 DLC 啊嗰类嘢咧。Steam 是不审的最少不会是很仔细地去审查它啦，这样被人转到个漏洞，就是用原本没有问题的东西，可能它然后用个 patch， 个 patch 本身可能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都会过一过看它会不会有什么恶意程式什么的，但是当个游戏本身和个 patch 加埋两者本身看起来都是没毒的，加完起来之后就砌返成个完整的病毒出嚟，你大概可以咁样理解，用呢个方法去转咗佢漏洞，令到佢上到架变成一个完整嘅病毒，会偷资料啊成，咁呢啲游戏即系免费嘅游戏，用呢个免费嚟吸引你，然后最终系有病毒嘅，然后挞你啲信用卡资料啊乜乜七七，喺 Steam 入边真系绝无仅有嘅事嚟 ，Steam 唔系无掩机咯，即系同 Google Pay 嗰啲唔同。佢唔系冇咁黑龙嚟噶，问题就系佢用呢个方法组合出嚟，咁啊喺 Steam 点样去阻止佢咯？其实你要决心要搞，一定搞得到嘅。问题只不过佢有冇咁嘅能力，或者系犯唔犯呢个本，睇佢 test 到咩程度咯。其实好简单啫嘛，咁啊而太严格亦都会影响到你更新啊、修正啊嗰啲嗰阵时会有问题嘅。咁即系等于你 Apple Store 嗰边。都是这样的情况而已，你 App Store 里面你太审得太严，那就轮到开发者叫苦连天，尤其是一些紧急修正，就算你怎样帮你去争取特别快都好，都是很痛苦的事的，总之这些东西是两个天平上面的两点，你很难兼顾的两者，那这次可能是一个警号啦，对吧？另外两个呢就是这个 Steam 主动做出来的东西，一个就是禁止广告盈利， 禁止睇广告，简单嗰句就咩啊？玩手游，焗逼你睇广告，嗰啲咁死人湿鸠嘢， 假免费，然后经过广告盈利，喺手机 game 啊，或者喺啲应用程式，甚至网页入边都经常会出现啲咁嘅嘢啦。其实你好多都系可以归纳到呢种嘅，但系游戏咧通常就唔会咁样做嘅。游戏免费游戏就系通常系靠 DLC 啊、Game Pass 啊嗰类嘢，又或者干脆就直接收你钱。我亦都理解嘅，咁嗱，先讲唔系代表咗呢个模式有几咁十恶不赦，所以正义嘅 Steam 就去制裁咗佢。今次唔系啦，点解咧？主要系因为呢个模式入边 ，Steam 系收唔到钱嘅。如果系 DLC 免费游戏，然后道具收费或者 DLC 收费或者 Game Pass 收费都好啦，嗰嚿钱 Steam 系有份代嘅，佢会一样系抽你三成噶嘛。如果你系正常卖。Steam 一定系一样有钱袋，但系如果你系本身免费 ，Steam 亦都系愿意俾嘅一个免费平台，你唔收钱，我哋都唔会收你钱嘅，唔似 Apple 佢你免费我都要收你钱啦。咁但系如果你宣称自己系免费，但系你唔系咁发心，真系免费做 game 俾人，其实你系赚钱嘅，但系你用呢个方法去规避咗我平台本来要收到嘅钱，咁就捞了。其实系这么回事，今次。因为我哋以前成日提佢有啲咩新政策，好多时都系有利于玩家嘛。其实呢入边咧系轻微地对玩家不利嘅。本来游戏开发商有呢几种嘅商业模式可以选择嘅， 即系有呢个完全免费，即系我真系做佛心的，做兴趣的，你真系想捐钱俾我就读名俾我啦。有嘅，亦都有啱啱讲啦，呢个 DLC 模式，免游戏本体免费，但系 DLC 啊 Game Pass 嗰啲收钱，亦都有正正常常咁去售卖嘅，有呢几种模式，亦都有免费，但系广告商俾翻我钱，因为我哋。以前我哋开发 game 嗰阵时咧，系有做过呢种模式。呢种模式系门槛系最低嘅，你好多嘢你都系唔需要再搞咁多金流啊，成亦都唔需要搞尽脑汁，点样令到一个游戏会可以加入啲 DLC 嘅元素去逼人货金性嘅嘢。你只要佢肯嚟到下边，即系有个广告条喺度，你唔真系唔中意嘅，你咪俾钱消除嗰条条咯。以前有好多手机 game 都咁样做嘅，咁佢而家就冇咗呢个模式。因为呢个模式佢赚唔到钱，所以佢就唔俾。咁当然啦，佢嘅平台佢话事嘅。咁但系呢个系咪保护玩家？有啲界吹，即系乜都放，乜都捧嗰种啊，就系话，哎，佢又一次保护玩家权益，边度保护咗我权益啊？佢只系令我选择少咗啫嘛，令厂商嘅选择少咗啫嘛。话有啲游戏真系只能咁样做嘅啫嘛。咁啊，不过就佢话佢中意咯。即系佢平台系佢嘅，佢咁样嘅规矩啦。咁另一个都系一样嘅情况，佢话佢系嘅规矩，我哋之前有提过啦。呢、这个 VR 女友因为俾呢个 Steam 摸头要求佢转成十八禁，唔知有几强制啦吓，但系应该都系啲强迫力嚟噶啦。咁转咗上咗就今次佢而家仲要话系因为审查原因，佢哋要大幅延期，应该系。因为佢要做一啲修改去符合佢嘅审查，我估九成系色情，特别系儿童色情方面嘅审查。我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啦，上次我哋提少少提过啦。咁所以为咗符合佢规矩嘅修改，所以佢而家要延期了。你话意外又唔算好意外，即系但系真系好难睇咯，真系 讲真，你喺 stream shoot game 系咁麻烦噶啦，即系好似。唉，都唔想再讲啦。即系之前有呢个攻防嗰只 game， 佢 DLC 而家都未搞掂。佢个讲法就系、是，有人问佢话：你几时你专版嗰个宝可梦大师几时出？几出 DLC 二啊？佢讲法好难噶审查。 就系呢啲真系应对过佢哋，你先知道呢啲平台嗰个审查真系好 Q 麻烦。咁啊，一般嚟讲咧。呢类型合规审查啦，可以叫咁样叫咯，即系通常都系加快步啊，改少少模组啊，嗰啲相对嚟讲系比较少嘅。但系佢呢次又讲到明，因为佢哋嘅审核要大幅修改，即系我先唔讲佢延迟呢个问题，大部分人都唔系真系好 care 佢延迟嘅。但系佢审查之后会缩个水几多嘢咧？有啲本来可以俾你睇嘅嘢会冇咗啦。你毕竟知道呢只已经被逼地变咗做 HGM 了。当然你可以好乐观咁话，哦，因为佢要改变咗变成咗成人版啊，即系由本来十全年龄变咗 R 十八啦，所以佢有啲嘢可以放开嚟做。如果你真系咁乐观嘅，你真系咁乐观嘅 ，OK， 你可以咁乐观嘅，即系 鬼佬，记住 Stream 系鬼佬公司嚟噶， 即系人可以有系可以咁乐观嘅，冇期冇问题嘅你，即系不过 对鬼佬对鬼佬公司冇任何期待。 然后 Steam 仲有一单，今个礼拜 Steam 真系好 Q 多新闻啦。咁啊，佢又多咗个修改，呢次应该真系帮玩家嘅嘢啦。咁佢就话，EA 大家知啦，佢嗰啲先行测试版啦。EA 嘅游戏如果超过一年冇更新嘅话，佢会 mark 佢出嚟。虽然理论上你系可以喺页面度睇佢嘅更新记录，睇到佢到底附更咗几耐嘅，但系唔系个个都咁仔细噶嘛。咁佢俾个醒目少少嘅标志你听，呢条友仔已经附更咗成年噶啦。咁你仲要唔要去睇个 EA 咧？咁你自己决定啦吓，咁嘅意思啦。毕竟如果你 EA 成年冇更新过嘅话咧，佢真系好有机会最终系出唔到正式版嘅。咁啊，叫大家自己睇路咯，咁样咯。好啦， 好录到呢度，但系睇得好长噶，我暂时唞一唞先，下一节继续。